三，语音。 一，声母。 波，坡，摸，佛，的，特，呢，了，歌，科，喝。 二，韵母。 啊，哦，呃，一，乌，鱼，哎，哎，凹，欧。 三，拼音。 八，波，逼，不，掰，背，包， 趴，坡，劈，扑，拍，呸，抛，剖， 妈，摸，摸，咪，母，麦，妹，猫，猫， 发，佛，夫，飞，否， 哒，的，滴，嘟，呆，得，刀，兜， 他，特，踢，突，胎，掏，偷， 那，呢，你，奴，女，奶，内，闹，弄， 拉，勒，离，撸，捋，来，勒，捞，搂， 嘎，哥，姑，该，给，高，勾， 咔，科，哭，开 ，k， 敲，抠， 哈，喝，呼，嗨，黑，蒿，吼， 一，五，鱼， 四，声调。 第一声，啊，一，五。 第二声，啊，咦，吾。 第三声，啊，咦，吾。 第四声，啊，咦，吾。